So you wanna hear a love story? Here's one from the real. Come on. 爱上一个不会救的人，等待一生不开启的门。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 身边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强求？ 知道的，知道的，你想证明。好似要同上头报告，今日做过啲乜，食咗啲乜，翻工有冇迟到，瞓得好唔好，有冇冚被冻亲个肚，听朝翻早，今晚唔好去玩，好唔好？ 你从来都冇理过我嘅感受，由得我自身证明，人心乱转身就走，将宝贵嘅时间青春投资喺你身上，估唔到由开始到而家，你都冇谂过之后。 你唔知我压力大到唔系人人都感受得到，我咁高大，你拍拖好似凑住细路，我需要时间，需要有自己嘅空间，唔得闲日日独住真系好。 对你只不过是一厢情愿，时间越长大家的距离就越来越远，我们的爱情故事每都好像韩国爱情片，现在面前漆黑一片，脑海空白一片。爱上一个不会救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身边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再去哭 翻屋企，唞唔到气，谂一大堆藉口嚟逃避你。出去行街睇戏，嚟嚟去去都系嗰两味。咁乏味嘅生活，我真系闷到发脾气。 做所有嘢都系以你嚟做出发点，无论发生啲咩事，都企响你嗰边。我对你嘅关心都系想你开心，换嚟你对我嘅憎恨好痛心。 其实都好想可以同你开花结果，爱得过火，原来系错觉，系负荷。未谂过后果，只系贪小新鲜感觉，无谓再想起我，将门上锁。 我背负住委屈，俾时间一分一秒咁糟质，为你流嘅眼泪系罪系负累，默默忍受比死更难受。你行出呢个门口，冇再翻转头。 Thank you.